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黄金茶色素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那我们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您好。 嗯，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嗯，咱们用几期节目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如何避免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放支架啊。因为说到这个放支架的，很多人是比较抗拒的哈。那说到呢，你既然不想放支架，那我们就应当很好的预防自己的疾病产生哈。实际上发展到放支架，它无外乎呢就是你代谢综合症啊出现了问题，比如说高血压呀、高血糖啊、高血脂啊、肥胖啊等等造成的代谢综合症啊，以至于最后呢不得不放支架了。那么咱们也提到，比如说如何控制好血压，如何控制好血糖。那今天呢，咱们来说一说三高当中如何控制好自己的血脂。 其实周老师，这个脂代谢的异常啊，和这个高血压病呢，它有一点类似哈。脂代谢其实呢也受遗传因素的影响。很多高血脂症的这个病人吧哈，他也是有家族遗传的倾向的。那么当然啊，高血脂症的听众朋友很大一部分呢跟这个肥胖是有关系的。那么除了跟肥胖有关系以外，另外的一些人呢，他可能这个体质指数不是超标的，就是他体重并不高，这些人呢也有高脂血症。那么这部分人的高脂血症呢，很有可能呢和遗传是相关的啊。那么有了高脂血症的人呢，就更容易发生动脉硬化，就更容易这个动脉里面有斑块。那么动脉里面有斑块的人呢，就更容易被支架介入术，因为你动脉里面有斑块了嘛，尤其是您的那个冠脉堵了，那么堵到一定的程度，您已经发生心慌气短这种情况了，或者是您已经有急性心梗这样的事件发生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医生做了冠造之后，发现您这个冠脉堵75%以上了，那这就是一个支架介入术的一个指征了。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医生就要征求您的意见了，介入还是不介入？那一般的听众朋友想啦，这个东西不做这个支架介入术会发生心梗，很可怕，尤其是征求家属意见的时候，哪个家属有那么深奥的医学知识，还分冠脉里面是软斑块硬斑块，他肯定想救命为主吧，对吧？不心梗为主吧，这个时候就说那肯定就同意放了。但是放了以后，甲比这个斑块是个硬斑块，对吧？其实你不放支架，它还有撤脂循环，它还可以就是说生命不受影响。但是您放了支架以后，这个时候这个血管内膜有了一个损伤，这个时候架内血栓再形成，其实这个时候急性心梗意外事件的发生率不是下降的，反而是上升的。那么这个时候您放了支架反而发生心梗了，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所以那么听众朋友可能听到这儿说怎么办，其实还是不放支架好，对吧？不发展到放支架那一步为好。那么如何来做，这个还是要从解决代谢综合征入手。那么解决代谢综合征，如果是您体重指数超标的，那么没得说，对吧？您肯定先要控制体重。那么控制体重，我们反复在节目里讲了，我们会给到您饮食方案，会给到您运动方案，都是个性化的，听众朋友可以面对面咨询，可以请医生上门来制定方案，对吧？然后制定方案的前面先给您做健康风险评估，看看您发生 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率有多高，哎，然后呢倒回来再给您做方案，防止这些意外风险发生，对吧？其实放支架也是一个意外风险的事件，因为有心梗了才放支架嘛，对吧？所以放支架也是我们防止发生意外心梗这样的事件，防止发生放支架这样的事件发生，也是我们养生保健给您制定这个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方案的一个指标。 所以说呢，防止哈发展到安支架啊这样的地步，这是我们要做的。 那么就是说高脂血症的人要不放支架，这个东西让血脂平稳很重要。无论您是遗传得来的高脂血症，还是您由于后天的这个饮食不当、运动不当得来的这个高脂血症，那么这个时候呢，您都可以用茶色素来介入控制您的这个脂代谢。因为茶色素里面它的茶黄素啊，它就有很好的这个降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同时降这个甘油三酯，降这个总胆固醇这样的作用啊。那么这个呢，我们有一个医学论文集，这个论文集呢，它是经过5年的这个茶色素的临床科研的这个实验，那么把这个实验的这个报告都收集到这个论文集里面了。论文集里面详细的阐述了茶色素，尤其是里面的茶黄素，对于这个高脂血症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下降的这个数据的分析，对于这个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的这个数据的分析，对于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下降的这个程度的分析，很详细。 这本书呢是中国茶色素临床科研论文专辑，非常厚啊，是中华医学院重点推广的工程哈，是由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其实大家如果想更进一步的了解茶色素这方面的知识呢，可以参照呢这本书籍啊。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是8886-4427 8886-4427。其实呢，高脂血症的这些听众朋友啊，要想他呢这个达到平稳，一个是在嘴上咱们要管住啊，另外呢在腿上要放开，另外刚才你也提到那种方式，就是用茶色素的参与啊干预，确实呢会起到一个不错的效果。 对，茶色素的干预呢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呢，无论是您有糖尿病，或者是有高脂血症，或者是高血压啊，这三高吧，同时您是一个肥胖的病人，也就是我们界定为您是一个代谢综合征的病人。当然有很多听众朋友呢，同时会有这个同型半胱氨酸的增高，会有这种尿酸的增高等等啊，其实这都是代谢综合征范畴之内的一个病。那么这些人很好的用茶色素来进行养生保健，进行干预，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那如果大家对于茶色素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别忘了早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节目主讲医师张正。茶色素是从茶叶中提取的茶多酚，经过氧化聚合反应生成的一种水溶性小分子酚性氧化聚合物，是一种具有极高生物活性的物质，其主要成分是茶黄素、茶红素、茶褐素。茶黄素具有抗血凝、促纤溶、降血粘、防止血小板粘附和聚集、加快血液代谢、提高血液细胞携氧能力的作用。茶红素可升高血清中高密度脂蛋白，降低血脂和血清中低密度脂蛋白，并具有对逆转录病毒的逆转录酶、各种细胞 DNA 和 RNA 聚合酶活性的抑制作用，还具有溶解血管沉积物的作用。茶褐素具有增加血管韧性的弹性，修复血管内膜，防止高血压、糖尿病的作用。1997年9月，茶色素临床大协作正式开展，将近3000家医院、50000名临床工作者通力合作， 120万名心脑血管及其他相关病例开展查色素临床验证，最终得出结论，查色素对调节血脂、血糖、逆转动脉粥样硬化、抗脂质过氧化、抗凝粗纤溶、增强免疫等作用明显，具有十分广阔的药用开发和保健应用前景。根据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发行的《中国查色素临床科研论文专辑》，大量详实的数据统计，查色素的保健作用明确，对心脑血管及三高人群、功能性消化不良、慢性萎缩性胃炎、十二指肠溃疡等均具有良好的保健康复作用。想进一步了解查色素的保健作用，可索取揭秘查色素的保健手册。 好，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我们的听众朋友是如何进行养生保健的。 张女士您好。 您好， 您能对我们做一下大致您的介绍吗？ 可以。 今年多大岁数？ 今年65。 65岁，哦，就是步入人生的中年老年人，中老年期间这个阶段 了，既步入老年人了 啊，但是还是说65岁，在我们这个国际最新的这个人的生理年龄标准来说，还处在中年， 处在老年人的中年，可以这么说。 我想了解一下您，以前听我们那个广播电台那个养生之道，是吧？听过哈、啊？ 听过了好几年了。 听过好几年了。 原来个不是叫，原来是叫什么节目？反正就一直是张正主任跟那个叫那叫什么 贺云， 对，贺云主任，他们两个 对 老是。 对， 什么讲座嘛，讲的挺好的，讲的挺切合实际的，我老觉得。 就是那个科普讲座。 哎、科普讲座啊，一些那什么听，而且我这病呢，我老听，我听了好几次。 没用过，没用过。当年是因为您自身是有什么样的健康问题呢？要关注这个。 查那个脑血流图，他说我是粥样硬化，这怎么治？吃药，我说也没什么可吃的药。后来我听这个介绍，这不是这。咱们这个有这叫抗纤维化那个，然后怎么着的，我说要不再试试吧，是不是症状？还有那个支气管啊，还有那是什么的？还有那腿的骨胶原那个。 那个是补充骨营养素。 啊，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对。还有用过下您的这个。 啊，对，有。 您的这份客户健康管理档案上， 啊，有 明确记载过啊，用过醒脑汤。然后呢，还用过就是那个茶叶提取物。 啊，对。 啊，现在那么一个项目啊。 那个我就主要针对那茶叶提取物那个，那因为我有三高，你看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还有点血稠。 对。 听他这个介绍挺好的，还有治胃，他这个我觉得这胃的效果挺好。你看我这胃疼了好长时间，后来我说不吃这个茶叶提取物了，我说要不会它对胃有刺激。后来我听张正主任讲的说有好处，说吃这个对胃。后来我说，那我就跟我吃的那个医院开的药结合他这个吃吧。哎，吃呢，一点一点减轻了，现在基本 是吧？ 我 那在这之前，就是在正式接受我们这个健康方案调理之前，您回忆一下，就是您过去三高、动脉硬化、胃也不好，当时怎么样？当时您的那个身体。 当时 做回顾， 当时特别不好啊，就心情特别低落。哎呦，我 心情都不好， 心情都不好。我这么多病怎么治？我说没有，我说针对哪个药？你说上医院开去就针对你这个症状的药。我说这一吃一大堆，我瞅着都发愁。我说这反正就是，我说我就听他的健康之道。我说首先我也得治吧，这么的吧。后来咱胃减轻多了，现在。 啊，我看了看您调理的这个时间啊，是从2018年4月份开始。 是4月份开始，一开始就是买完了以后吧，没几天之后胃还是疼的厉害嘛，我还给停了一大阵子呢，停了得有个来月。我就怕这个，就这茶叶提取素那个，您说对这胃有刺激啊？我说是不是他刺激的，还是吃那人医院开的药还是不好？哎， 我还听张总主任说说，不是说说是吃这个结合什么，就对这胃有好处呢？问您，哎，我说那我还接着吃吧，就。这么 的 接着吃， 感觉就是用了、 哎、 用那 个时间，感觉越来越好， 越就是那原先不舒服那症状，您减 减轻多了， 缓解多了、啊、 现在就偶尔的有时候。 其实呢，我根据您， 就是您知道我怎么照吧、啊？后来我们又做了一个胃镜嘛，这胃镜就是现在就是浅表性溃疡了，原来是就是等于是胃亏，就有点溃疡性质的那个，就是查这个做胃镜，是不是吃就得吃这个，吃了等于好像吃了两个多月。 哦，两个多月。 两个月以后，是不是就我就该上在医院那做的那个胃镜？ 包括我们那个中药口服液转移因子也是在这期间一起服用的。 转移因子，对，那个我没算，一直喝着那个，然后就还有那个五元口服液，我就搭就这来搭着我吃胃的。 对，转移因子对于这个胃黏膜的这个修复， 也有 一定的抗炎效果啊。对胃病、胃肠疾病有作用，这个也是我们用了很多年。 他，你看他这次做胃镜，他就说胃的表面就是那个胃壁那光滑了，原来做是胃壁粗糙还是有炎症，就是那个接近溃疡那种。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原来反正我就是胃疼，我现在我是倒是觉得症状好多了。这那医生都不相信，因为他意思就是你原来你带我那天都带着呢。说你原来是这个那样，说现在你已经这时候基本没什么问题，说就有点浅表性溃疡。 这个胃不舒服，您都尝了吧？ 我就慢性胃炎性的。 里拉拉的得有个十年。 有 啊。 拉拉有十年。 想不到我们这个啊，我们的健康方案仅仅两个月的时间，是吧？ 对胃病针对。 对您的胃病啊，确实有很好的恢复。 挺好的，就现在还是偶尔有点。还有时候吃的硬啊，或者喝点凉啊，还有一点隐隐约约，那我就知足了，就比先轻多了。 您的家里人老伴儿也替您高兴是吧？ 老伴儿当然高兴了，您家里都是病人，那谁的心情也不太好吧？ 嗯，行，那个建议您继续啊，继续调理啊，咱们按照周期啊继续坚持啊，坚持下去，咱们争取把您的关于这个结的问题、脂肪肝啊。还有就是肺三高，咱们能逐一逐一的咱们解决。 结节没发展，我挺高兴的。这三高你能够解决我就行。三高 可以，谢谢您，张女士。 谢谢您。 那刚才呢大家听到了这个实例哈、 嗯、 实际上这位朋友呢就是一个三高症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事例哈、 嗯、 但是通过呢我们给他制定的健康管理方案确实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效果。 对、嗯、而且我们听众朋友的心血管疾病也好，脑血管疾病也好哈，其实呢都跟这个三高症、肥胖、代谢综合征呢是有关系的。所以呢我们用了这么长的时间给听众朋友讲这些问题，实际最最关键的问题呢就是要解决代谢综合征的问题。如何解决代谢综合征呢？首先要控制体重。哎，那么如何控制体重呢？我们会给到听众朋友您的饮食方案、运动方案，这个呢是需要先做评估，然后给到您一个具体的方案的。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控制高血压的问题。那么控制高血压的问题我们谈到了啊，养生保健的办法呢我们可以用这个三七杜仲为主药，葛根、丹参、地黄、昆布为辅药的这个方剂有非常好的活血化瘀、平稳血压的作用。同时呢可以用茶色素来平稳我们的血压的同时，还可以平稳血脂和血糖，同时呢进行抗纤维化，让血管壁的弹性增强、脆性减弱，这个呢也是控制血压很好的一个办法。另外呢我们控制血压呢还有很好的这种音乐疗法，听众朋友呢可以打电话报名参加这个音乐疗法的这个学习班啊，来进行音乐疗法控制血压的这么一个班上来学习，自己回去也做。那么在班上呢我们会用音乐疗法给听众朋友通过音乐疗法的手段让您的血压更平稳啊。那么这是血压的控制，同时呢还有很好的控制血糖。那么有糖尿病的病人呢不用说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给到您这个合理的饮食方案、运动方案，那么同时呢您介入这个高纤维的燕麦冲调粉能更好的控制血糖。那么对于糖尿病的病人来讲， 那么您呢，这个抗纤维化的方式，茶色素的方式是必须要用的。如果您同时有高血压，您呢就可以用三七杜仲为主要的这个主要的两味药的这个中药的方剂啊来进行控制。同时呢，无论是您有高血压、有高血糖，或者是您肥胖，或者是您年龄大的这部分听众朋友，您还可以很好的用这个残花虫草粉啊来进行补肾。哎，那么可能听众朋友呢，就是一进行补肾，您原来的那个尿频啊、尿急啊、夜尿多的这种情况啊、血压控制不好的这些情况啊、头晕耳鸣失眠的情况呢，就都缓解了。因为这个代谢综合征啊，其实吃同样的东西，那么为什么有些人发生代谢综合征，有些人不发生代谢综合征？肾是我们的身体各个组织器官的母亲，那么肾的功能不好，那么其他组织器官的功能也好不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您代谢综合征就高发，所以补肾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办法。那么对于听众朋友来讲，如何解决您的这个代谢综合征的问题，用什么样的健康管理方案，其实这个呢还是要咨询以后，风险评估以后，我们给到您适合您的那个方健康管理方案，这样的话呢才能解决您的问题。 确实，刚才呢贺主任也提到了很多的方式哈，具体哪一种方式还是要经过健康评估，所以呢八点半之后大家来预约拨打电话啊，健康评估之后我们再给您制定健康管理方案。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和88864427。好，又到了出题的时间了。那么昨天呢我们出的题是，医学上说的重度高血压是指高压和低压分别大于等于多少？那么答案是高压180，低压是110毫米汞柱。您答对了吗？好，那么9月份呢是我们高血压脑血管疾病健康管理活动月哈，从9月5号开始到25号呢，我们每天出一道题。那么如果您答对三道题以上，我们将从中的抽取10名幸运听众，得到的是健康的管理产品啊。那么具体的名单我们将在9月29号和30号的养生之道节目当中播出，希望您到时收听。 听众朋友们好，抗组织纤维化，一个我们讲了十多年的概念，您弄明白了吗？有人在问，养生之道一直在讲，养生也罢，慢性病康复也罢，让我们衰老的慢一些也罢，都应该抗纤维化。这其中的道理是什么呢？要说明白这个问题，先说说我们人体是怎么得病的吧。当各种内外致病因作用于人体后，可能会伤到我们的大脑、耳鼻喉五官，伤及到肺、心脏、肝脏、肾脏、胃、肠道、支气管等组织器官，还会伤及到我们的四肢骨关节等等。这些致病原因在我们的身体局部造成损伤，进而引发人体发生炎症反应。炎症反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损伤、抗损伤、再修复的免疫反应。通过炎症反应，通过我们临床医学用药治疗，我们的身体局部器官可能会产生四种结果。第一种结果是，我们通过用药抗炎，修复损伤部位，身体走向康复。第二种结果，我们的损伤部位迁延不愈，转化为慢性炎症，比如说慢性支气管炎、肝炎、慢性关节炎、慢性胃炎。一个慢性炎症几十年也无法消除康复，进而导致我们身体出现各种症状和功能异常。炎症的第三种结果是，由于炎症的反复异常修复，而在炎症修复的部位产生结节或者肿瘤。炎症产生的第四种修复结果是，尤其是对我们老年人慢性疾病反复的炎症，而在损伤部位产生了瘢痕组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有了纤维组织增生了，我们的组织器官纤维化了。纤维组织属于细胞间质，由大量的胶原蛋白、胶原纤维组成，没有任何功能，长得越多